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啊！今日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咧，依然有我哋三个咧同大家一齐讲劇本嘅，就有话小弟冯杰啦，仲有阿初啊黄晓初啦，同埋老姑何敏文啦。咁今日咧，我哋又拣咗一套都几。好未话系开心啊，但系我睇完就好开心嘅一套电影， 好爽，好爽嘅睇完， 系啦，好爽嘅，咁啊都系即系今年四月份喺香港上映嘅一套电影啊，叫做《冲锋车》，咁啊可能应该好多人都睇过啦，咁啊我都系近排先睇呢一套电影啦，咁而睇完之后系。極之喜歡嘅，我係睇完之後咧，係想即刻再睇一次嘅，因為嗰套電影本來就條橋本身即係佢話嗰個絕世好橋啦，但係條橋又唔係話真係好新嘅一條橋，即係嗰個嗰班賊嘅扮警察去打劫，咁呢個又唔係一條好新嘅橋，但係喺個電影入面，佢成個電影嘅手法啦，或者係我姑且話咧，佢想去描寫到香港嘅一啲現況啊，嗰一樣嘢咧，亦都令到觀眾係好感同身受，或者係我睇完之後啊，係咯，我哋依家香港咪咁咯，咁但係。我又唔知佢係算係寫實好啊，定還是佢係荒誕啊？即係成套戲，我知道咁樣分咧，阿初就會話：，誒乜所謂啊，好睇啊，就好戲噶啦，係分乜鬼嘢寫實荒誕啊？咁但 係唔係㗎，我覺得都要㗎。係 啊，但係 因 為咧， 因為你睇一套戲嘅時候，就我覺得咧，你要 tune 得 tune 啱自己個 channel 咧，你先至即係 tune 得啱你先。如果唔係，你當佢係一套正劇、悲劇咁去睇，咁你係會 捉錯用神， 係啊係啊， 阿錯咧唔出聲喎、 啊， 你點啊？ 我唔知啊， 但係我想話係，但係呢套戲咧，佢嘅成功就係佢好早一開始，基本上一開波，佢已經好快已經將你話咗俾你聽，佢個風格係乜嘢㗎啦，佢好清晰㗎，咁所以你會知道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佢係肯定係有啲黑色嘅荒誕啦，成條大橋已經係㗎啦，因為你係。点啊！而家香港搞到好混乱，系因为点解啊？因为有个人仲养嗰啲曱甴出嚟，就啊飞晒出嚟，然后搞到香港啲股市又大泻咁样。咁本身已经系好荒诞啊！呢件事好黑色噶啦。我都好中意呢套戏嘅。点解？因为我觉得佢咧，除咗黑色荒诞之外咧，佢其实好热血，仲系一个童话嚟嘅。 童话添啊！ 系啊。 咁我哋今集可唔可以叫六姑讲故仔啊？我谂佢讲故仔应该会好好啊！我想听呢个黑色荒诞嘅童话。 讲古仔呢 part 就系一定要靠你啦。 一阵咧我就再问下， 尤其是咁黑色嘅古仔。 一阵咧就再问下阿六姑点解会觉得呢一套电影系一个童话先？咁啊，马初你又未讲喎，头先俾阿六姑讲咗。咁你觉得呢套戏点啫？ 我幾中意嘅，我當時睇我都幾中意嘅，個故仔本身有趣啦，個故事本身有趣嘅，同埋佢想講我唔知可唔可以話佢想講，即係我睇到到最後個故仔嗰一班人由一開始諗住打劫，到最後佢做咗啲咁嘅嘢出嚟，咁我覺得呢個故仔係有趣嘅，我睇完之後我有感受嘅，我會覺得咦呢個係一個。少少啦，少少發人心性嘅故仔，我喺度諗啊，呢個係可能係好多人嘅寫照嚟嘅，好多人即係日常生活都係面對緊啲類似嘅嘢咁樣咯。咁我係中意嘅整體。 咁多位嘅聽眾啊，如果你哋係睇咗嘅，咁不妨嚇趁住我哋依家稍為休息嘅時間，回味一下呢套電影你嘅感受先。咁轉頭翻嚟咧，阿初就同我哋講下呢一套電影嘅內容。咁跟住咧，再一齊討論一下究竟呢一個電影嘅劇本啊，有啲咩大家嘅。感受啊，咁样大家可以继续收听住我哋一剧之本啦。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日咧，我哋会讲嘅电影啊，系《冲锋车》啊，2015年上映嘅电影啦。编剧同导演系刘浩良，特别在于咧呢一套系佢嘅处女作， 第一套執導嘅 自己執導嘅電影，雖然佢之前都參與過一啲編劇嘅工作啦，《一個人的武林》啊，《飛沙風中轉》啊，咁《二維》等等啦。 但我諗可能就係佢以前係編劇啦，多數都。但係香港你知道，電影嘅編劇通常咧都係即係好多時係跟個導演一齊合編啦，或者係幾個編劇一齊編，好少見到自己嘅風格嘅。咁所以咧，我哋可能我哋會覺得，咦，今套突然之間即係眼前一亮，即係好似原來咦呢個我哋好少聽到佢嘅名啦，同埋都咦。會有一個咁都幾特別嘅風格出咗嚟喎，係 啊！即係不論係個編劇個故仔啦，或者係個拍攝嘅手法啦，即係點樣呈現啲嘢啦，或者啲對白啦，都係好有個人風格，好有特色，幾得意嘅都係。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不如請阿初同我哋講下個故仔先。 一個故事一開始就係由阿法咧，就應該係啱啱喺馬來西亞啱啱坐完監。咁出到嚟就喺度同嗰個唔知係監獄長定係咩喺度傾閒偈啦，喺度講就話，總之我以後都唔會翻嚟噶啦，以後就冇嗰個 number， 因為佢喺監獄入邊有個 number 噶嘛，佢就以後就得翻盧西法嘅，你如果中意就叫我聲法哥啦咁樣。咁佢就之後就翻咗嚟香港啦，翻咗嚟香港咧就即係原來佢就已經坐咗16年監啊，好似 係啊， 翻到嚟香港就揾翻幾個佢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叫做同黨啦，即係因為佢哋全部都係賊嚟啊嘛，佢哋好強調佢哋幾多係賊嚟噶嘛。 佢啱啱放監嘅時候咧，就係睇個電視就話香港咧發生啲 災難啊， 係啊災難啊，就啱啱頭先六姑都講過啦，有人養曱甴，跟住就香港就亂曬狼咁樣。 係啦，就係周圍都係曱甴啦。 股市啊大跌啦。係 啦，咁啊唔知點算啦。咁但係呢個時候，佢就阿發就翻到嚟香港，就揾翻呢幾個兄弟。咁揾翻呢幾個兄弟，佢一嚟到咧就係去到呢個阿寶啊，應該係佢做嘢嘅地方咧，就係一個保齡球場嚟嘅，因為佢哋幾個都成日打保齡嘅，咁咁啱而家阿宝就喺保龄球场度做嘢啦，咁所以就去嗰度，即系一齐消遣打保龄，就喺度倾嘢啦。咁呢个阿发咧就话佢喺服役期间啊，坐监嘅期间咧十几年，谂咗条绝世好桥，就系咩咧？就系佢话我哋咧就系扮差佬去打劫，咁啊想打劫咩都得啦。咁啊跟住佢哋话，就算你呢条真系好桥啦，你话系咁啊系，我哋啊着住套警察嘅制服，揸住架警车，咁你走去打劫啊？嗰啲人信你系警察，你做乜都得啦，系咪先？咁你点办先得噶？咁佢就咧，原来喺服役期间咧，有人话俾佢知，就系话咧，其实咧好多嗰啲咁样嘅冲锋车嗰啲警车咧，就系佢坏咗之后咧，就可能会卖咗去其他地方啊，即系譬如卖咗去新加坡嗰啲，全部就攞晒嚟做校巴。所以咧就呢样嘢咧有价有市啊，咁你翻去都可以做呢啲单生意啊。但系佢谂真啲就系、是，喂，如果我真系有架警车，我仲买，我就做呢单即系大买卖咧，就系、是、可以去打劫啊嘛。咁咧呢一单嘢咧讲咗出嚟之后咧，就系、是、个个人嘅反应咧好唔同啦。咁好多人觉得喂唔掂噶，点会搞得掂啊？咁样即系所以咧，佢哋几个初都系倾唔成噶。咁但系佢哋几个人咧都分别有啲唔同嘅问题啊。第一系要讲阿宝啦，佢 任达华 系啊，任达华先阿宝啦，佢就打份工啦，就喺呢个保龄球场度啦。但系佢同佢个女个关系咧就即系。幾奇怪嘅，應該就好少見啦。咁啊，跟住佢個女兒又會每日都打電話嚟 check 下佢有冇翻工啦，真係好。 但 係 OK 嘅喎，個關係又好似 係 OK 嘅，好似 friend friend 地啊咁樣。但係呢個阿寶睇嚟就係佢平時都生活 兜踎咁樣啦，就係要揾工做嗰啲啦，係啊。 咁就佢有咁嘅狀況，同埋咧佢亦都背負住另外一個少少嘅故事嘅，就係咧原來16年前點解阿法會走咗去坐監咧？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就係因為阿寶咧，佢就應該出現嘅時候佢冇出現到，咁就所以咧佢都有啲內疚啦。但係佢亦都內疚唔曬嘅，因為佢話喂當日唔係我唔想去，係無啦啦唔知做咩佢嗰度俾人鎖住咗，佢就。走唔到出，唔知系俾人锁住，定系纯粹意外咧，出唔到去啦。佢就立住啲枪，咁冇枪咁，卒之阿法咪俾人捉咗咯。咁阿法就走咗去坐监，所以佢都有少少耿耿于怀，一路就系即系 俾人话佢唔系兄弟， 系啦，所以佢就成日都记挂住呢样嘢。咁另外咧，另外两个角色阿赌啦，同埋阿东啊，系阿赌同埋阿东咧，就两个都有啲其他问题噶啦。咁阿赌咧，佢而家嘅职业系咩咧？阿发翻到嚟香港第一样嘢揾佢就系揾佢剪头发，佢就唔知做乜鬼嘢 喺 弥敦 道 咧后巷度帮人剪头发， 帮啲小姐。 但系佢又着得好，都 OK 型仔咁，唔知做乜鬼啊！但系佢主要咧就系帮啲妓女咧剪头发，喺个后巷度唔知做乜鬼咁啦，都系兜踎啦。同埋佢就应该系有少少即系。 係同佢個女朋友有啲感情瓜葛咧，都係搞唔掂咁樣嘅。咁就每個人都總之有少少問題啦。而到最後咧，因為佢哋嗰晚喺度打保齡咧，到最後亦都係嗰個保齡球場嘅老細咧，就嚟到，喂，收工咯，唔該，唔知四百幾蚊咁啦。跟住四個人就喺身度係咁喺度抄散紙，咁就俾嗰個老細就潤嘅嚟。四條友夾幾百蚊都要咁樣喺度抄，唉、哎，我夾埋 一份啦。 咁到最後一路之下咧，就係阿寶咧都係辭職就走咗噶。咁佢哋走咗之後咧，阿寶啊冇咗佢嘅工作啦。咁我哋到最後亦都真係咧，就係阿發咧，就係真係知道有一條橋嘅，就係除咗係呢單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有一架衝鋒車之外咧，另外就係話其實佢哋知道有一條路咧，就係啲人啊喺內地咧，啲人過咗身之後咧，就運翻嚟香港安葬啊。咁但係佢哋運翻嚟香港安葬咧，就其實有啲人就暗中喺嗰啲屍體度咧，就係將啲錢咧就擺咗喺個屍體入邊，就走私啊，真係走私啦！今次唔係淨係走一條屍翻嚟，就係走。撕咗啲錢翻嚟咁樣，咁所以佢哋就話，如果佢哋扮警察咧，去打劫呢啲咁樣嘅運屍車，其實就借款車啦，就咁樣嘅話咧，佢哋就可以攞到嗰啲錢啦。咁 同埋可以幫埋啲先人添，即 係係啊，即係佢一路就係講呢個都好笑，佢話你諗下喎，嗰啲人令到啲人死無全屍，我哋係咪應該做翻啲嘢先？即係講到自己好偉大咁樣。 為錢，我哋係替天行道。係 啦。咁佢哋就真係決定去做呢樣嘢啦。遇事者呢佢哋就走去嗰啲廢車場度，即係原本係一啲棄置咗嘅警車呢，就去嗰度呢執啲唔同嘅零件返嚟，就想辦法呢，到最後佢哋唔係要砌一個完整嘅衝鋒車出嚟，佢哋就係將呢阿東呢，佢就應該係本身係揸小巴嘅，咁佢哋就將阿東嗰架小巴呢，就將嗰啲警車嗰啲零件呢就砌咗上去，就令到個外貌就好似一架衝鋒車，就隨時插返落嚟就仲可以揼多兩錢，就可以賺多嘅几百蚊添咁样，咁呢个就系佢哋嗰条桥啦。卒之佢哋就决定执行呢样嘢啦。但系与此同时咧，就遇着咗一个警察啊，即系呢个叫咩啊？徐安良，徐安良，呢个警察咧，就系佢一路咧就系之前系一个卧底嚟嘅，佢就系揸小巴嚟咁样。咁咧佢就话：喂，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究竟系唔系警察，要着翻到制服先似样啊。咁佢卒之就调翻翻嚟就着翻到制服啦。但系喺一次行动之中咧，就系应该系炒咗架冲锋车咧，佢就漏咗顶帽喺架冲锋车度，到最后佢系想去攞翻嗰顶帽嘅，点知咧去到嗰个废车场嗰度咧，凭住佢个人嘅呢个侦探头脑咧，就发现咗咧，就系每一架冲锋车咧都系有一啲零件咧俾人拆走咗，而咁啱嗰啲零件咧砌翻埋就可以砌翻一架完整嘅冲锋车出嚟。咁再加埋當時嘅蛛絲馬跡咧，佢就可以已經可以推斷到咧係有四個唔同嘅特性嘅性格嘅一啲罪犯。咁我場都幾得意，即係點樣去推理到呢件事出嚟咁啊？咁到最後咧，佢就去追查呢件事啦。咁亦都係咁啱咧，呢架冒牌嘅衝鋒車出動嘅第一日咧，佢哋喺山上咧就係、因為佢哋覺得自己好威啦，佢哋係一架衝鋒車啦，喺街上佢係警察，啲人又真係會驚佢啦。咁佢哋又覺得好開心啦。喺山上面，佢哋原本停低喺路邊度喺度攤頭下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架貨 van 咧，綠色嘅貨 van 突然間就高速駛過，佢哋突然間唔知做咩就警察唱身，喂你哋當我哋冇到啊！跟住就開車就追嗰架貨 van 啦。 因為擦到佢哋少少噶，即係嗰架車高速咁樣。 總之佢哋就好唔順超啦，所以就係好唔開心，就純粹係諗住報復嘅啫。而家佢係警察嚟噶嘛，著住警察制服，咁就去攔截佢哋啊！攔截咗佢之後咧，點知就俾佢哋破咗單案。佢突然間四個差佬就走去破咗單案，就係有兩個即係後生仔咧，就應該係老。劫咗一个女仔，就用索带就索咗佢，又黐晒胶布喺个嘴度啊，蒙咗眼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就突然间呢四个人咧就好嬲啦，就系觉得喂，你哋点可以咁做噶？你哋唔可以做坏事噶喎！你哋即系四个坏人。 同埋即系呢啲犯人都系睇见你啲人咧，系对啲即系呢啲放风法案呢啲咧，都系睇唔顺眼噶嘛。就算喺监狱都会打你噶嘛。 所以咧，佢哋做乜嘢咧？佢哋就系将嗰两个即系嗰个少年啦，嗰两个年青人咧，就除晒佢啲衫，用索带就索咗。喺路边嗰啲栏杆度咧，然之后就想办法救翻嗰个女仔啦。咁而阿 报警打电话报警啊， 系啦，佢哋第一样嘢就系想办法救嗰个女仔先啦。而阿东咧就是、因为佢有严重近视啊，喺佢想放翻个女仔嘅时候咧，佢就又唔见咗副眼镜咯。咁卒之佢就救翻个女仔，而嗰个女仔咧深刻就系佢都唔认得佢嘅，净系知道佢应该有副眼镜咁样啦。咁到最后佢哋就真系报警啦，就系话我系阿边个同埋边个，其实佢就攞咗嗰两个年轻人嘅身份证，就我身份证系几多号，我强奸咗人哋。啲人拉我啦，咁打电话去报警啦，然之后就即刻就揸车走啦。 咁啊，警察就嚟到就發現咗呢單嘢，而同時咧，徐安良就係即係奉召，亦都係到場。佢嚟到咧，發現咗呢單嘢之後咧，佢就由於佢有個人嘅偵探頭腦啦，佢就有理由相信咧，就係嗰架衝鋒車佢哋真係砌好咗，而嗰四個犯就喺架車上面。 因為冇理由警察又要自己報假案啦，自己打電話。 咁所以咧，佢就有理由相信呢單嘢，佢就已經就嗱又知道有四個犯，又知道係搞衝鋒車，又知道喺邊度出門，所以佢已經有曬啲一啲唔同嘅證據啦。佢就可以去拉呢單嘢，但係佢講俾上頭聽，上頭同佢講咗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你係一個差人，你唔係一個英雄。英雄係咩啊？英雄通常都係老闆嚟㗎嘛。你睇 Iron Man， 你睇 Batman， 你到你做咗老闆，你先做英雄啦。所以佢就做唔到呢單嘢啦，即係起碼同上頭講，上頭就唔理佢啦。咁佢到最後就真係想辦法自己去查呢單案，咁啊踩住單車，著住便服咁樣，著住運動衫咁去想辦法查呢單案啦。而到最後佢哋呢架假嘅衝鋒車咧，就真係咧去犯案啦，就是、去僕嗰一架咁樣嘅運屍車，到最後真係僕到啦。亦都咧就係、是、發現咗嗰條屍啦，就準備喺即係攞走條屍啊，成條屍諗住，點知咧？真係有架警車出現喎，咁你就驚啊死啦！然之後就即刻就騰下就走啦，匿埋啦。咁你匿埋嘅時候，有兩個人就匿埋咗喺嗰架運屍車嘅車底啦，有一個人就暈咗喺嗰個運屍車嗰個停屍間度啦。咁有一個就走咗去揸車啦，四個人就咁樣分開咗。而另外嗰架警車嚟到咧，就講翻一樣嘅啦，熄匙車牌，然之後就做翻同一樣嘢。點知到最後佢哋發現原來呢一架真嘅警車上面嗰啲係假嘅警察，都係賊嚟嘅。點知啊攞啲 AK-47 出嚟就射殺咗。多人啦，車上面嘅人啦，同埋咁啱有另外一架私家車路過咧，都係咧車上面大部分人都俾佢射殺咗，唯一就剩翻一個小女孩，一個女仔咁樣。由任达华饰演嘅呢个阿宝咧，见到呢个女仔啦，即系由呢个戏前面已经有铺排咗佢同个女嘅啲关系嘅，见到个女仔，佢突然间咧就系即系父爱就爆发啦，咁佢就一定要救呢个女仔啦，就想办法救佢。但系嗰件事都几危险啊，出边有四个悍匪攞住 AK-47，佢咧就个个攞住支玩具枪， 佢哋得一支真枪 啊，唯一系德国法咧就唔知喺度搬咗一支真枪出嚟，都呢个都几得意嘅，就系、是、一路佢哋以为都系喂我哋假枪算数，点知佢哋喂你去边度搵支真枪翻嚟会死人噶，你点可以咁？好彩佢哋有支真枪，咁啊对住四支 AK-47，咁啊好彩咧，到最后佢哋就逃走晒啦。咁啊四个人着住军装就连埋条尸就上咗车啦。点知到最后就发现原来上咗车嗰四个着住军装嘅人咧，有一个人咧根本就系人哋。 佢攞埋條絲嘅， 係攞埋條 絲啊，抱 條絲走咗嘅。 係啊， 咁點知咧上到車之後就發現咧抱住條絲上咗佢哋自己架車嗰個人咧就唔係阿島嚟嘅，即原來係對面嗰個老大個女朋友就著住咗軍裝，咁就好啦。佢哋原本阿島咧就而家就喺個停屍間度匿埋咗，咁所以佢哋就雙方咧都挟持住對方嘅人質。咁佢哋自己而家呢邊咧四個人咧就面對好麻煩啦。第一有個女仔喺度，有個靚妹。第二人哋個女朋友喺佢哋身上。第三自己個兄弟喺人哋手上。咁啊點算咧？又要救嗰個女仔，因為佢哋又覺得喂、那個小朋友好慘啊，要救嗰個小朋友。 淨係得任達華想救佢啦，同埋嗰個老大個女朋友立咗條絲過嚟噶嘛。咁大家以為啲錢已經喺我哋手 啦。係啦，一路就諗住係哇條絲啊喺我哋手啦，咁啲錢喺我哋手。但係因為佢哋自己嘅兄弟阿島咧就喺對面。咁呢個時候阿發咧就有。有个提议咧就系、是，喂，其实我哋搞咁多嘢都系为咗钱啫，即系个个出嚟做呢啲嘢都预咗噶啦，系嘛？我哋唔系要救佢啊嘛。 同埋阿赌行到开始前，我有讲过嘅， 系 佢系话咧，即系都系钱最紧要啦，大家各安天命嘅呢件事系啊。 即系所以喺咁样情况之下，佢就动意为不如唔好救佢啦，咁搞掂咯咁啊。但系咧就又要救个小朋友，又要救阿赌，又要为咗钱，咁佢哋真系开始就系四分五裂啦。即系每个人嘅谂法都有啲唔同，而到最后咧就真系散咗嘅。即係佢哋各個人去做各個人嘅嘢啦，救小朋友嘅救小朋友，諗住攞錢走嘅啦，諗住攞錢走咁樣，到最後諗住要救翻個兄弟，亦都想辦法救翻個兄弟啦。咁喺呢個途中咧，好得意啊，有兩個小嘅事件要睇。第一咧就係呢個徐安良咧，就喺山上面遇到一個婆婆啊，就係咧攞咗佢個飯盒同埋攞咗佢嘅單車，就聲稱話嗰個單車我點會唔認得啫？呢個單車係我仔阿明仔噶嘛，我點會唔認得啫？阿明仔你翻嚟啦，就誤認咗呢一個徐安良咧就係阿明仔。咁咧呢個徐安良咧就冇辦法啦，佢又要處理呢個婆婆，又要去捉賊，所以佢同時都處理好多嘢。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之前有一個女仔咪俾兩個年輕人係應該係老劫咗咁樣嘅，原來呢個女仔咧就係賣雪糕嘅，揸雪糕車賣雪糕嘅。咁而到最後咧，亦都係遇上翻阿東啦，仲還翻副眼鏡俾佢添。而佢喺警察面前咧，即係呢個女仔喺警察面前咧就聲稱話副眼鏡係我㗎咁樣。咁就佢就冇公道呢一個阿東出嚟嘅。咁到最後嗰度又有一個少少。嘅關係啦， 一個小小嘅插曲。咁咧，而阿法咧，佢那邊雙咧，就因為佢走咗嘛，咁就立咗條屍同埋對方個大佬個女朋友。 因為佢自己又唔識揸車，佢要叫 個女仔。咁好彩咧，嗰個女朋友啊識揸車，咁個女朋友就負責揸車啦，同埋有條屍啦。咁而呢個女朋友就話：你哋呢四條友偷咗啲錢都唔知道點算咧，冇諗過點走嘅咩？哎，我話埋俾你知啦，我哋其實呢單嘢我哋諗住咧，偷咗啲錢咧，就喺某個地方咧就有條隧道咧就翻大陸嘅。我帶你去，然之後啲錢咧，我哋就對分，好冇先？咁佢話：，好啦，好啦，好啦。咁就兩個人就去到嗰度，而途中亦都係遇上咗呢個徐安良，同埋咧，佢哋去到嗰個地方咧，其實係唔知點解嗰日有好多人喺嗰度扎營啊， 係啊，Halloween 嚟嘅嗰日 ，Halloween 咁樣，咁就好多人喺嗰度扎營啦。所以咧，突然間咧，佢哋揸住個衝鋒車去到嗰度，嗰個假嘅衝鋒車啦，去到嗰度咧就唔知點算啦。而揸車嘅呢個女朋友竟然係咩咧？喂，撞佢哋咪得咯？我哋嗱臨咁啊，跟住咧呢個阿法咧就開住佢，喂，你有冇搞錯？人嚟会死人噶，咁佢话：喂，有冇搞错？你做坏人做得彻底啲啊！你系唔系坏人嚟噶？咁样话佢。咁呢样嘢就系真系喺个戏入边其中一个最大嘅命题，就系根据系唔系坏人嚟噶。而徐安良就喺呢个时候就出现啦。到最后咧，呢个阿法咧，真系可以话系投降啦，就俾咗把枪佢，亦都俾咗架车佢。但系到最后佢就话：喂，我要去救我嘅朋友，我应承你，我会嚟自首嘅。OK， 我会嚟自首嘅，你可唔可以放我走？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徐安良就觉得梗唔得啦，我拉到你，我而家梗系送咗你去差馆先啦，就是大家就喺一个好难搞嘅情况，咁喺路上咧，亦都遇翻咩咧？就系嗰个小朋友啊，佢哋喺回程嘅时候，呢个徐安良揸车走嘅时候咧，就遇翻个细路女仔喺度等巴士，因为之前咧就系呢个阿宝咧就放低咗个女仔，就叫佢喺度等巴士，半夜三更呢啲嘢咁样摆埋一齐之后咧，到最后呢个徐安良都发觉，喂，咁样唔系办法噶啦，都要帮佢啦，就揸呢架车想办法揾翻对方嗰啲贼，然之后就想办法交涉啦。咁喺呢个时候咧，阿宝、阿发、阿赌同埋阿东咧，四个人咧就再次咧就聚首一堂啦，就归位啦。阿东咧就匿埋咗，就 系 想办法咧，就系因为走咗上去对方个车度，因为要救阿赌啊嘛。咁就喺佢哋交涉两架，一个真嘅警车对住佢哋嗰架组装嘅冲锋车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咧就两边咧都有人想办法偷走，一边咧就系个女朋友就拉埋条丝啊谂走啦，嗰边咧阿东咧就嗱嗱就救咗阿赌，就两边咧就原本就逃走咗噶啦，咁就大家搞掂咗啦，应该就大家都翻去自己嗰度就算数啦。点知阿岛咧就喺呢度咧就讲咗一个少少嘅秘密出嚟，那个秘密就系咩咧？其实当时咧佢上到嗰架运尸车嗰度咧，其实佢已经将嗰啲钱攞出嚟，仲摆咗喺个坑渠嗰度。咁佢就谂住咧，可能佢唔好谂住独吞啦。但系点知呢件事佢俾人哋捉咗之后咧，竟然另外三位兄弟咧就 系 奋不顾身嚟救佢，所以佢就觉得好惭愧，就将呢件事讲翻出嚟。咁讲返出嚟之后呢，当然佢哋几个都系好兄弟啦，咁亦都系撇低咗呢个差佬徐安良呢就受咗伤啊。佢哋就将自己身上面嗰件警察嘅风褛除咗出嚟，四件风褛嬲住咗佢，佢哋四个人呢就话我哋一定要做一啲嘢。咁你就系要拉返嗰四个揸真警车嗰四个。 因为佢惊住佢哋呢就再去营地呢又会铲。 係啦，因为佢哋攞咗条尸就有可能会杀咗嗰啲人啊，所以呢佢哋就追捕返佢哋啦。咁佢哋去追捕佢哋嘅时候咧，竟然咧，呢都几重要嘅就系之前咧，佢哋曾经喺改装嗰架车嘅时候咧，就喺佢哋改装车嗰个 garage 嗰个车房嗰度咧，就有四支 AK47 就话：哇，呢啲生晒锈噶啦！点知原来咧，阿宝咧就系将嗰四支 AK47 咧系改装咗落去佢哋呢架冲锋车嗰度，就系话呢四支咁样嘅烂铜烂铁改装摆埋一齐，都仲有啲料到噶，咁样就系真系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 symbol 啦。到最后当然佢哋亦都系冇晒子弹啦，到最后就用四个保龄球咧，就系。赢咗对面嗰架真嘅冲锋车，咁就真系捉咗，系啦，就 最后加埋一只曱甴嘅力量， 系啊，一只曱甴嘅力量。咁佢哋就系捉到对面嗰扎悍匪，然之后咧就佢哋揸住嗰啲冲锋车咧，就去咗警局嗰度咧，就系、是、交低咗嗰啲悍匪啦，同埋佢哋亦都自首啦。 佢去咗水警总部嘅， 系啦，但系佢错咗去咗水警总部，就交低咗四支 AK-47 啦，几百发子弹啦，同埋一扎悍匪，同埋自己自首咗。咁就系个古仔就完咗喺呢。虽然到最后都仲有一个小小嘅注脚，就系佢哋四个入咗监狱之后咧，就负责执垃圾啊。咁执垃圾嘅时候，就有一个报纸飘入嚟咧，就发觉咧嗰个小女孩咧，原来咧车上面原本死咗嗰两个咧，就唔系佢个父母嚟嘅，就系两个绑匪嚟嘅， 拐子佬嚟嘅， 拐子佬嚟嘅。咁啊，到最后咧就佢哋呢个小朋友咧，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反而系揾翻佢原本嘅爸爸妈妈，咁样咧就真系。 真係大團圓結局啦。雖然佢哋四個坐監，但係咧，雖然佢哋覺得佢哋自己做咗嗰啲嘢係表面上睇好戇居，但係到最後做咗幾型嘅事啦，就係故事就咁樣完咗啦。 但係最後其實仲有佢哋又諗到個新嘅橋啦，希望可以又去唔知嘅叔阿叔公有隻龍舟，你覺得可以係改裝成誒一個戰艦，係攞翻屬於自己嘅小島嘅。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啊，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劇本系《冲锋车》啊，2015年上映嘅香港电影，由刘浩良编剧同埋导演嘅。嗱，虽然咧我哋平时呢个节目咧就比较少讲嗰啲咩隐喻啊，或者啲咩象征意义啊，比较少讲嘅。不过咧呢一套咧，真系好多，同埋好多都係淺白啦，但亦都係好容易令到我哋香港人，尤其是去睇呢套電影嘅時候呢，會即刻諗到好多我哋依家身處緊嘅香港究竟係點樣樣啊？入面好多嘅對白又好，或者係入面所講嘅，譬如警察啊、壞人啊呢啲咁嘅關係等等咧，其實令到我哋香港人咧係好有感觸或者好有共鳴嘅。大家有冇咁樣嘅諗法先？ 絕對有，我覺得呢套戲係即係係佢係反映咗，佢唔係反映一啲現實嘅事實啦，佢係將一啲而家嘅我諗香港人嘅一啲情懷、一啲感受咧，係擺咗落去咯，所以係佢折射咗呢啲嘢出嚟。如果你五年前睇呢套戲咧，我諗個感受咧係會唔同噶，即係同而家去睇咧，咁好多裡面嘅佢哋講嘅嘢啦，即係。在嗰、那個制服著咗係咪就係好人咧？佢呢個最大嘅命題啦，成個戲應該係啦。你係一個英雄同埋壞人係點樣分嘅咧？係咪睇你著件咩衫咧？其實你著咩都冇所謂咧。即係呢一個命題係由頭帶到尾嘅，咁係不斷咁多重複，係唔同嘅，用啲唔同嘅情景啊咁樣。咁我諗呢樣嘢，我諗而家可能睇就真係特別，都係有共鳴啦。當中其實仲有好多好多。 好笑嘅其中一個位就係咧，吳鎮宇佢喺監獄入面嗰個服刑嘅嗰個編號39633，係同阿古巨基佢嘅警員編號係一樣嘅。 係好多呢啲嘢，佢即係佢所以一開始第一幕就係講阿吳鎮宇呢個角色啦，就係話我。我以後唔再係呢個編號啦，因為犯人有個編號，佢話我係盧西法啦。咁但係咧，古巨基反而咧就成日想要翻個編號喎，因為佢係警察，佢成日想要翻個編號自己。咁所以呢啲對比咧就好有趣啊。 同埋頭先阿初講個故事嘅時候咧，最後冇講到咧就係阿徐安良。徐安良喺經歷咗成件事之後咧，佢係翻翻去做卧底嘅，佢 係繼續揸翻司機， 係啊，仲講粗口鬧啲乘客添， 入戲咗好多，因為佢明白到呢個。道理啦，就係、是、其實佢揸住個小巴都係好似一個衝鋒車咁樣嘅。 佢破滅罪案唔係靠套制服嘅，佢明白到。 佢仲要中間係揾咗阿麥兆輝去講呢個無間道嘅。 三年有三年嗰個卧底計劃 啊！係冇錯。 咁嗱，入面有好多嘅叫做象徵意義啦。咁但係喺個戲嗰初頭嘅時候咧，都已經見得到嘅就係咧，佢喺開始諗住去實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咧，中間其實加咗一啲嘅叫做插敍，一啲叫賭罪，其實將個故事嘅後面嘅啲內容咧擺咗上前面嘅。譬如佢講講下，突然之間就話見到另外一架衝鋒車，然後撞橋啊咁樣，咁我又唔知道點解喺嗰一刻咧，佢會想將呢一樣嘢咧插喺嗰個位去預先交代咗先。咁其實大家又點樣睇呢一樣嘢咧？ 我估佢係即係增加佢個即係個荒誕性啦，即係嗰樣嘢嘅諷刺嘅。 但如果佢順住咁樣講落去，其實係咪都 OK 嘅咧？其實 咁我覺得當然啦，即係你一個戲，你點樣講個故事呢？其實佢而家呢個本身已經有一個咁實正嘅大郎啦，或者話同埋啲人物啦，其實點樣講都係講到嘅呢個故事。咁點解佢會咁樣選擇？我諗呢個係個品味嚟，即係佢自己，佢覺得喺嗰個位置先交代咗一樣嘢，佢覺得會令觀眾已經覺得更加想睇下點解呢樣嘢會撞橋。同埋我諗佢好開始咧，成個戲開始佢係要建立咗佢自己嗰個戲嗰、那個就係頭先所講個風格啊，好清楚，因為係同普通戏系唔同嘅，即系有少少，佢用咗好多啲其实漫画嘅形式啦，即系佢系会净喺画面上面画架冲锋车啊，即系佢用好多净啲对白啦，即系咁都撞桥咁写喺条马路度啊，呢啲啊，即系佢用好多呢啲嘢，我谂佢就系要好快咁建构俾你睇呢套戏，你要用一个乜嘢嘅态度去睇啦，去 tune 啱佢，咁样你先会可以完全入到去个世界。我谂嗰样嘢其实可能都系其中一个佢觉得系可以适用嘅手法咯。 我自己睇你讲嗰、那个。特別是剛才阿傑你剛才講的插敘那樣東西，其實我現在想起我不知道究竟是有必要還是沒有必要、我想第一件事就是因為我對於那個位置沒有很深入地分析過，但是我現在想起，因為我對那樣東西你不提呢，我沒有什麼大的印象，我看不到對個戲有什麼很大的幫助或者怎樣、又或者講多一件事，就是那個戲不是說吳鎮宇阿發坐了16年監的呢一件事，除咗係話因為阿寶咧，因為佢有一個失誤啊嘛，佢冇出現到，令到16年前出現咗呢單嘢，而阿吳鎮宇就阿發就坐咗監咧。咁當然啦，亦都話先知道，哦，原來嗰啲衝鋒車又咁嘅嘢啦。我諗呢個係最主要嘅。但係點解要花咗啲注腳去專登描寫呢個人走去馬來西亞拍咗一場戲咧？呢、這個我又係唔明嘅，即係你如果睇翻成佢，我諗其實有某啲位咧係我而家唔知啊，我唔夠膽講啊，可能我都要再深入啲去諗諗先夠膽講。 我想講其實佢係咪真係喺嗰度拍嘅咧？因為呢套咧我有少少奇怪就係呢套其實係一套合拍片嚟嘅，咁所以其實咧佢係 suppose 應該要喺中國境內要取一取景嘅喎，但我就睇唔係好到佢嗱演員我知道啦，譬如嗰幾個女仔角色啦，就係即係一個內地演員啦。咁定係其實嗰個係一個大陸嘅地方嚟嘅咧？ 片場嚟嘅咁都有可能㗎，其實 係啊，所以佢所以要有一場戲就係佢唔可以喺香港坐監嘅，佢要去咗第二度，係咪咁？ 但 係 到最後係翻大陸拍喎，好似話佢又唔死，佢喺大陸坐監喎，係要死第二度喎。呢個都係幾有趣嘅啲 set up 嚟嘅，可能我都有理由相信應該都係。是因为这些原因的，其实。但是怎么都好啦、即是都是阿杰讲的东西，刚才他讲的所谓的插碎倒碎怎么都好啦、即是究竟是不是真的帮到的戏，我现在我不敢讲，我都可能真的要看一次才知 道。在一些角色上面，今次呢就很多个角色的。如果说我们去睇佢角色咧，每一個角色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咁、我哋如果又用翻所謂主角嗰一樣嘢咧，咁啊，我哋其實好自然應該係跟翻啊吳鎮宇嗰條線去睇，係咪咧？咁啊，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喺呢個戲入面咧，睇下古巨基嗰個角色咧，阿徐安寧、其實佢嗰個領悟同埋佢嗰個得著咧，可能係更加大 嘅，都好大噶，係啊係啊。只不過由佢嗰個角度睇咧，就會我諗少咗其中一大炸嘢，因為始終喺佢嗰個角度咧，就係佢淨係諗住除暴安良嘅啫，到最後遇到呢扎人，然之後 realize 咗呢件事。咁喺佢嗰個角度，對個戲嚟講都係好重要嘅。但係始終個最主要嗰個事件嗰個脈絡咧，依然係喺翻阿發嗰度嘅，喺翻吳鎮宇嗰度。咁啊，所以即係我諗呢個就冇乜好拗啦。對於呢個戲嚟講，只不過係話，咦？如果我哋又係啦，我嘅宗旨就係、是，如果我哋真係覺得係當係古巨基嗰個角色係主角嘅話，咁我戏又可唔可以改写或者点样改写咧？或者系唔系真系帮到个戏咧？咁呢个就有讨论空间嘅。 咁啊，当然其实啊，总系得嘅，只不过睇下你想。但我估又未系啊，系啊，系。不过即系其实对于阿发嚟讲，其实佢都有个领悟嘅，即系佢系由最初钱最大嘅，到最后佢真系会都系去救兄弟。所以我就话呢个戏有个热血嘅成分嘅。当大家决定佢都系要去救兄弟，大家一齐嘅时候咧，咁其实嗰个系一个转变。如果你话起承转合，其实嗰个系一个转嚟噶，我觉得。咁大家决心就去翻翻去呢个兄弟情呢样嘢上面啦，咁嗰个位。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節目開始嘅時候咧，阿樂姑都有提過，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童話嚟嘅。 係啊係啊， 我想知道。點解你會覺得？ 因為其實咧，係因為我上次睇完我喺戲院做嘅時候有睇嘅，咁我好中意。 聽講你睇咗三次。 係啊，跟住因為最近呢幾日咁啊，要再睇啦，因為要講啦。咁我又睇咗兩次，咁我就係今次再睇咧，我就明點解自己咁中意，因為咧其實佢除咗荒誕之外啦。我今次睇咧就係我睇到中間咧，其實我已經唔記得咗後邊最後嗰啲劇情，就係話佢嗰個細路女個爸爸媽咪。但我今次睇嘅時候咧，我開始明白呢個戲嗰個 style 咧，我就會諗，咦？如果最好就係呢個細路女，其實嗰個兩個人咧都真係啲衰人嚟嘅，咁樣咧就 perfect 啦，即係就啱呢個戲啦。咁然之後我睇到最尾啊，果然真係咁樣，即係我覺得我就開始。明白呢個戲就係嗰個所謂童話嘅意思，就係佢樣樣嘢都係會有一個唔美好嘅，係美好嘅一啲結局嚟，即係啲美好嘅嘢嚟嘅，唔會有啲真係好醜陋啊嘅嘢出咗嚟嘅。同埋你會見到啦，佢就算最後即係死嘅人啦，都係啲即係最衰嗰啲人啦，只係冇無辜嘅人，基本上係受到影響嘅。同埋我仲記得嗰陣時睇完咧，有一個位有啲朋友就會話，就係任達華帶個細路女去個洗手間啦，咁就跌咗個公仔出嚟噶嘛。咁但係嗰個賊頭啦，即係另外對面嗰、那個見到，咦？點解佢唔會懷疑嘅咧？嗱，呢個位就係我記得我當初睇，我都完全覺得係好冇問題，我覺得係應該咁嘅。但係有啲朋友就包括阿錯，好似係就會質疑點可能啊咁样，但系如果你明白呢个系一个童话，你就会知道咧，佢一定系要咁样处理嘅，同埋佢唔系漏咗，佢系有意做出嚟噶嘛？呢、這个情节你睇得出噶， 即系佢可以唔跌个公仔， 系啦，佢可以唔跌噶嘛？佢系专登咁样，然之后佢一睇到就会谂起佢，唉，但我个女人唔会咁嘅。佢话即系个公仔就反而令到佢谂起呢样嘢，呢个系一啲系好真系即系童话嘅处理嚟咯。咁所以。如果你明白佢係行緊呢條線咧，你就會知道佢呢個係要咁樣處理嘅。 即係特別係關於嗰、那個公仔嗰個咧，我可以等一下再講。但係如果你講話成個戲，即係作為一個你稱之為童話嘅呢個睇法嘅話咧，我其實係同意嘅，或者係漫畫啦。因為點解話佢一開始佢喺定個戲嘅風格嘅時候咧，編劇導演都好聰明啊！即係佢點解嗰個人要喺後巷度剪頭髮啦？嗰啲嘢係寫實得嚟，好唔寫實㗎。即 係 佢建立咗一個好奇怪嘅一個咁樣嘅 set up， 而我哋慢慢咧係跟咗呢個 set up 去睇嘅，咁所以呢個我同意噶。而佢到最後咧，成個戲咧就係寫四個小人物，都係壞人嚟嘅，其實佢哋都係做壞事嘅，但係到最後佢哋都係叫做良心未泯，即係喺嗰啲壞事之中，佢哋都係做咗一啲好事咁樣。呢一個係成個戲最主軸想講啦，我同意。而咧佢入邊都幾得意嘅，就係頭先講嗰個公仔嗰個位啦，即係嗱。我首先唔講公仔，我再褪翻少少講，就係呢個對方呢個賊嘅呢個首領咧，黑仔飾演嘅首領咧，佢其實係一路都係諗住喺個戲面有幾個位啊，就係佢第一，其實佢一定係想要錢啦，因為佢哋賊嚟噶嘛，佢哋都係佢嚟做係為咗呢單嘢噶嘛。但係到最後兩架警車對峙嘅時候咧，佢第一樣嘢同啲 好緊張自己女人㗎， 就係話千祈唔好開槍，我女朋友仲喺對面，即係你見到佢呢個角色角色都唔係一個貫徹嘅壞人嚟，反而咧成個係最衰個咧，係咪？係嗰個女朋友啊，個女朋友就係喂做乜鬼啊？你哋做壞事做盡， 同埋嗰個女朋友係諗住飛起佢。佢噶话嗰度啲钱系一两份分到 系、最衰就系嗰个女朋友其实， 所以我有可能相信个女朋友系死咗，最后即系有两个死 咗， 其中一个系佢应该。 我唔知啦，我嗰个冇再讲到啦。但系呢个 set up 系几得意嘅，咁跟住就真真正讲到嗰个所谓嗰个公仔跌出嚟嗰度啦。呢一個咧，我其實唔係淨係我一個，係因為有幾多人都同我討論過呢個問題。佢成到係有啲人話：，我唔知啊，都佢都唔知做乜咁樣。有人咁同我講啦，呢個唔係我立場啦。因為特別係你諗下，無啦啦跌個公仔出嚟，點會唔發現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稍微籠統啲、概括啲，就係、是、一嘢就講話成套係得定唔得。當然佢哋都唔係咁嘅意思啦。但係嗰個位咧，即係不論你係乜嘢原因都好啦，我覺得而家係唔夠力啊，唔夠力令到嗰個人物咧去到嗰個位見到個公仔，然之後佢就忘記咗佢而家係做緊咩。因為其實佢哋一路啊喺成個過程入邊，佢哋係喺度揾緊對方嗰啲嗰扎賊啦，即係另外一幫賊啦。佢哋一路喺度好集中精神係做緊呢樣嘢，同埋救翻自己女朋友，仲有係攞翻錢噶嘛。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一路諗緊呢單嘢，而喺個洗手間度，佢突然間有樣咁嘅嘢咧，佢哋連 check 一 check 嗰個洗手間嗰個廁格都 舞呢，嗰陣時的而且確係有一個少少嘅問題喺度。當然嗰個唔係一個問題大到話個戲就唔成立，但係嗰個位就睇嚟可以好簡單嘅，只不過係突然間出面電話響啊，或者有另外一個佢嘅同事叫佢，令到佢突然間好倉促了結嗰件事，可能都已經好啲啦。但係嗰個位咧，佢太過單純係信咗一樣嘢完咗咧，嗰、那個就我就覺得係有少少。 我估咧係其實咧，即係確實其實嗰段戲直情係唔需要，即係佢所講，佢其實可以唔跌個公仔出嚟係冇問題噶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個導演啦，或者係編劇佢嘅。佢想要呢個效果嘅，只不過可能咧，即係呢一個位咧，對好多人嚟講，佢唔會咁樣剔到佢，即係佢個個好似我咁啊，完全冇問題啦。但係好多人可能真係唔會咁剔。但係咧，我又想諗啊，如果你真係諗住你係想捉個賊咧，其實而家佢唔係跌啲槍出嚟啊嘛，跌啲槍出嚟，而家即刻入去睇啦。但係公仔嚟噶嘛，其實佢冇諗過你個賊會攞住只公仔啊嘛，所以嗰樣嘢可能都唔 跌出嚟係乜嘢都唔緊要，跌出嚟係只曱甴都得噶，其實乜都得噶。我嘅質疑只不過係嗰、那個。位而家究竟点样帮到个戏？因为头先 Lucretia 提过嘅就系话，我哋见到嗰个角色，佢见到一个公仔之后，佢谂翻起嘅自己系女朋友，呢、這个冇问题。 系啊， 但系佢冇理由，佢而家其中个最大嘅 objective， 佢喺度追紧对方嗰啲贼嘅时候，佢完全忘记咗呢样嘢噶嘛。所以嗰样嘢一系咧就要再放大。即係呢個公仔唔可以係單純係一個公仔，唔可以係咁簡單係一隻曱甴或者係任何嘢啦，而係一啲更加 strong remind 佢個女朋友，或者係令到佢即刻有某一啲嘢必須要做嘅，而唔係純粹地佢發現咗一樣嘢而佢放棄唔理嗰樣嘢咯。而家我覺得有少少問題嘅，我都係嗰句啦，我唔係覺得完全唔 work， 但係嗰個位係需要一啲嘅改善，我覺得嗰個太過草率咯，我覺得。 不過我估呢一樣嘢咧係好係編劇自己個人嘅口味嚟嘅，呢個真係係，所以我覺得就算你話俾佢聽，佢唔知會唔會，因為佢我睇到呢一樣係唔係佢想做一個咁嘅效果，然之後佢諗點樣可以做到啊，而係佢覺得咁樣做就係好。即係就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如果你真係當佢一個童話，你就會覺得誒咁樣其實係 make sense 嗰樣嘢咯。但係如果你唔係咁樣睇，可能咧就會覺得有問題。咁所以呢個係佢嘅口味嚟嘅，我覺得。 但係童話咧，雖則話我哋可以用童話呢一個咁樣嘅字眼，或者用呢個咁樣嘅當係手法啦去處理呢個戲啊。咁但係我哋都要所講係情理之內噶嘛。咁但係我哋當好多嘢，如果係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處理咗，就話啊呢個係童話式咁樣嘅處理。咁但係會唔會忽略咗所謂嘅情理之內？ 但是其实呢，如果你再睇返呢，重要呢，其实佢係一直呢，佢都係嗰刻呢，佢係讲緊佢个女諗緊佢个女人㗎。因为佢喺嗰架冲锋车，其实佢係同阿岛係讲緊佢话我女人唔会好似你咁样嘅，佢一定唔会出卖我嘅。其实佢係入厕所之前呢，其实佢係諗緊呢样嘢㗎。就唔似佢出嚟佢都仲其实所以嗰样嘢佢再諗返呢样嘢，其实你又唔可以话佢完全呢样嘢係突然间走咗，淨係呢个公仔 remind 佢㗎喎。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放细啲去睇呢，其实嗰样嘢又唔係真係咁大問題嘅，我覺得。 我唔知道啊，因為咧，我哋又假設咗嗱 ，Lucretia 頭先你自己咁講嘅就係話，如果我哋代入咗當佢一個童話咁樣睇嘅話，嗰樣就會 work。但係確確實實就係冇人會咁樣去諗咯。我估即係好少數嘅人就好似 Lucretia 咁樣，你會咁樣睇。但係我諗大部分人唔會咁睇咯。所以咧，到最後咧，頭先我哋喺我哋節目一開始曾經講過一樣嘢嘅，就係話，哦，其實每一個戲都係啊，我哋係要 tune 啱咗個 channel， 知道咗佢嘅風格，然之後用佢嗰個風格。其实点解我唔完全同意呢样嘢咧？就系因为每一个人去睇嘅时候，佢哋都系带住我哋之前有一集我提过呢样嘢，嗰个所谓嘅 horizon， 我哋冇办法定到每一个人嘅 horizon， 我哋冇办法系逼某一啲人嘅 horizon 先可以入得。系对于商业考虑嚟讲，我哋系 sell 紧某一啲 market 嘅。我而家做一套爱情片，咁嗰啲人入嚟睇爱情片嘅，咁系得嘅，因为呢啲嘢系令到啲人知道自己买咩货，喺商业策略上边咧系容易啲卖噶。但系个问题系，当我哋坐到入个剧院嘅时候咧，我哋去睇咧，如果我哋真系个个都系啊，我哋入嚟系睇童话嘅，唔该你系咁俾啲童话嘅我睇啦。咁可能係得，但係的而且確大部分時間唔係咁啦，因為我哋唔想睇一啲我哋已經 100% 知道嘅嘢嘅。雖然我哋某程度上都係想 fulfill 我哋腦後面有啲嘢我哋想 fulfill 嘅，即係譬如我哋腦後面有啲乜嘢係想 fulfill 咧，有情人終成眷屬啊， 大团圆结局啊，好人赢坏人输啊，呢啲系我哋永远都想 fulfill 噶。但系个问题就系嗰一个位咧，如果我哋一定要话用某一个位先至会睇得明呢样嘢，先至睇得通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咧呢、這个位我就认为系出现紧咩咧，就系、是、编剧导演一厢情愿。而讲得严重啲嘅就系编剧导演喺呢啲位咧，佢断绝沟通啊，佢唔考虑观众究竟喺受嘅时候会发生一样乜嘢嘅事。因为如果喺编剧导演喺执行嘅时候已经开始谂呢样嘢嘅话，其实嗰个位编剧导演只需要加少少嘅注脚，令到嗰样嘢合理化啲啲嘅话咧，我哋已经好容易落台噶啦。我头先都已经提咗一两个好简单嘅，只不过系可能突然间门口有样嘢电话响，佢都想望入去，只不过突然间有一样嘢更加紧急，或者突然间有样嘢发生，令佢忘记咗嗰样嘢，咁都仲还好啲。但系而家嗰个位就系佢突然间有一个突发事件，而佢冇处理到个突发事件。 同埋有一样嘢咧，除咗呢一个跌公仔事件之外咧，我觉得徐安良嗰个改变咧，亦都系有少少，我唔知系未去到嗰个位，令到佢去要帮嗰班贼啊，定系点样？但系嗰个位，我觉得唔系好够力嘅。 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成套戏咧，其实一套戏好难会完美嘅，即系亦都唔会有一个人觉得所有嘢都完美。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编剧或者你创作人咧，其实你好难咧，亦都我觉得你好重要的一样嘢系，你一定要 keep 翻自己你想要嘅嘢，因为咧可能有阵时确实会一厢情愿咗嘅，但系只要你个大嘅方大嗰样嘢咧系冇影响到，即系仍然可以去到嘅咧，我觉得一啲细嘅位咧，我系情愿俾佢咧自己系去坚持翻佢自己想要嘅嘢，因为如果唔系你样嘢每一个位你都去 calculate 咧，其实你好容易会冇咗自己嘅，你连大嗰样嘢咧你都好容易咧会冇咗，所以我反而觉得系有阵时点解我哋话艺术品就系你出嚟。你鍾意可能就好鍾意，有啲唔鍾意你真係好唔鍾意，譬如有啲朋友如果你话你睇错戏根本都唔知佢讲乜，好明显佢就根本唔 buy 呢个风格，佢入唔到去，咁所以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创作人呢，你係要有一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当然你可以做一啲好大脑嘅戏，就係你真係 target 晒所有人嘅，你係希望做嗰样嘢嘅，咁你会计算得好清楚，譬如荷里活好多嘅娱乐大片你知道，咁但係如果你有咁嘅机会嘅时候呢，我觉得有时是可以是俾佢坚持一啲自己去觉得佢想系咁样做嘅嘢，即使有啲位可能你觉得系有瑕疵嘅，系唔够好嘅，但系有阵时候你系要俾佢去咯，即系我情愿系咁样啊。 咁要考虑嘅就系究竟创作人喺创作嘅时候，究竟佢觉唔觉得嗰个系瑕疵啦？ 系啊，即系可能佢唔觉得。 如果佢创作嘅时候，佢真系觉得唔系瑕疵嘅话，咁呢个只不过系个创作人嘅能力所限啫嘛。所以即系而家我哋讨论，特别系关于呢个公仔呢个 moment， 我哋真系发到咁大，用咗咁多篇幅去讲呢个公仔呢个位咧。其实系我谂喺背后想讨论嘅嘢系比较复杂嘅，即系究竟一个创作人佢应该谂啲咩？究竟佢系忠于自己啊，定还是系计算啦？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咧系冇分别嘅呢两样嘢，因为就算佢几忠于自己都好，即系一个创作人佢都会谂究竟我想讲乜。同埋同啲观众系交流紧啲乜嘢？当佢系考虑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咧，佢就会用佢嘅方法去讲啦。咁而家我哋见到嘅就系呢个戏嘅编剧导演，佢就选择咗嗰一个位，佢咁样处理咯。好唔好就大家可以自己决定。 系啊，我好中意嗰个位啊，其实系就系咁样啦。 好啦，咁大家可以有自己嘅分析或者自己嘅品味都可以嘅。今集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最后都即系多谢翻阿刘浩良啊。咁啊，今次嘅编剧同导演带俾我哋嘅冲锋 车，下一套戏啊，真系。 唔知会唔会系贯彻翻呢一个风格咁啊？到时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 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